先生，几个爱情诗人，几个流浪歌手，几个小路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，被寂静的树林有人叹息，那宿舍里的路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，也像往日那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这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。